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五十二集，生猛的公孙。包拯让众人分头查探线索，他和庞吉去一趟衙门，再找知府大人谈谈，晚上大家到白府会合。包大人让分头行动有他的用意，这次的事件貌似和江湖恩怨有牵扯，不如让展昭和白玉堂找找江湖门路，官府先不要贸然介入。赵普见众人愁眉苦脸的，就招呼一起吃饭去，于是一群人到了客栈。西州府这几天十分热闹，来了不少江湖人，天山派前后死了两个高手，两个客人已经轰动武林，不少人都是来看热闹的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搞到江湖震动，若是能将天尊引出来就最好了，可以一睹至尊无敌的风采。展昭他们上了二楼，伙计一眼看到白玉堂就往雅间让，十分的客气。众人入座，紫影和折影瞧了瞧跟在身后来，一起坐下准备吃饭的程平。程平见两人打量自己，也一挑眉， 我说这位高手。 紫影看程平挺不顺眼，倒不是因为程平小看展昭，紫影爱屋及乌，而是程平一竿子打沉了展昭那一船人，他也属于程平那一类斯文白净型的长相，也在那条沉船上，所以很怨念。程平自然听得出高手两个字反讽又反讽，就斜了紫影一眼， 你跟来干嘛？报恩啊。 程平脸上尴尬，看了看认真和小四子讨论什么菜好吃的展昭，叹气，他恩公不仅不像英雄，还是个吃货。一脸嫌弃的转回头，程平就看到白玉堂似乎看了自己一眼。程平与白玉堂不熟悉，不过天山派的十大高手对白玉堂都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。首先是嫉妒，能被天尊看上收来教几招的基本都不是什么泛泛之辈，因此大多心高气傲，但天尊偏心太明显，除了白玉堂之外谁都不认识徒弟。众人都不服，无论白玉堂天赋多高，不就是二十几岁一个年轻人，人和人之间能有多大差别？再者，十大高手都见过天尊，可以说容貌和白玉堂是一个级别的，惊为天人。众人都觉得可能天尊会那么中意白玉堂，就是因为他相貌俊美异常，说来说去还是靠张脸。另外零零总总各种条件加在一起，白玉堂春风得意，家世又好，年少成名，几兄弟对他都不服不忿，但是功夫没他好，谁心里都有数，于是不服也不行。但天山派十大高手从不承认，也不觉得这是因为白玉堂天分多高，而是因为他得天尊喜爱，所以教给他的也多。程平见白玉堂和展昭年岁差不多，名声也差不多大，还都是相貌出众，就估计他俩应该遭遇经历也差不多，可能是厉害，但是也未必能厉害到哪儿去。说来说去，他倒是对赵普挺感兴趣的。 这个人是谁？看着很有些英雄气概，貌似很厉害。 小四子坐在展昭身边，就见对面那个程平贼眉鼠眼的，这个看看那个看看，表情又丰富。程平回过头，刚端起杯茶，就看到对面一个胖乎乎的小娃盯着自己看呢，脸滚圆滚圆的像个团子，眼睛圆滚滚的，不过眼神似乎有些小嫌弃。 小孩瞪我呢。 小四子默默顺着程平的眼神望过去，确认了一遍。 没错，这个人在看九九呢，真讨厌呢。 哎，吃不吃点心？ 吃。 小四子闻言立刻把赵普那茬给忘了。 我们去厨房看看。 嗯。 小四子跟展昭出去了，程平鼻子都快皱起来了。 什么大侠呀，还哄个小孩，没有一点英雄气概。 白玉堂端着酒杯慢悠悠喝酒，看了看四周围的菜牌，这酒楼他常来，二楼雅间是有菜牌的，挂了一墙面，展昭想吃什么直接点不就行了，为什么要特意带着小四子跑去厨房看？很显然，觉得有问题的不只是白玉堂，赵普也好奇地看了一眼四周围的牌子，然后看白玉堂。 什么情况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放下杯子站起来，走出了房门。此时，展昭抱着小四子一路小跑，到了后厨附近。小四子有些纳闷，展昭将他放在地上后，从袖兜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，抖了抖，里面落出了一只金色的甲壳虫来。 啊！ 小四子眨着眼，所有注意力都在那只扑上了几下翅膀，嗖一声飞远了的甲虫身上。只是那甲虫飞得好快好快，一下子就没了。于是小四子都不太确定刚才自己是不是看见了。展昭收起瓶子，伸手抱起小四子，继续赶往厨房。小四子对虫子的兴趣又被甜点吸引走了。等展昭抱着他，手里拿着两串软糯糯的糖不甩出来，小四子已经基本忘记了刚才有虫子这回事。两人在楼梯口碰到了白玉堂，白玉堂抱着胳膊靠在一根柱子旁边，看着展昭。 你收敛点啊，要出人命了。 白玉堂一挑眉，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。展昭指了指四周围端着盘子三步一回头的丫鬟们。 昏倒好几个了。 白玉堂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，脑袋里就蹦出刚才那一句国色天香来了，所谓旧仇新恨一起来，一边眉毛挑起来了一些些。 哇，眉毛动了。 小四子一搂展昭的脖子惊呼一声，展昭也认真点头。 左边的动了，表示要生气了， 快跑。 小四子啃一口糖不甩，展昭抱着他一溜腰就跑没影了。白玉堂抱着胳膊站在后边，看着两人飞奔上楼，忽然明白，他要是成平，估计也接受不了这位恩公如此的开朗。白玉堂也往回走，不过没闹明白展昭跑下来是干什么呢？就这么点时间够吗？刚上了楼，就见二楼雅间门口挺热闹，似乎是他们雅间对面的那间屋子，刚进来人吃饭还不少，有一个黑大个儿走在后边。白玉堂大概观察了一下背影，十分巨大，那大个子嗓门也大，和前头的人似乎正闲聊，有一句就飘进了白玉堂的耳朵里。 这天山派的气数估计啊也快尽喽。 白玉堂听着有一点点小刺耳，不过他和天山派也没太大关系，于是当作没听见。 这天尊是不是死了？听说都100多岁了呀。 这一句前边展昭就顿了一下脚步，回头看白玉堂。小四子趴在展昭肩膀上，凑到展昭耳边。 左边的眉毛。 展昭同情地看了那大汉一眼，白玉堂之前说过他看不顺眼很多人，原因是他有很多忌讳，比如说最忌讳别人骂他四个哥哥嫂嫂，他不能忍受，又比如说侮辱天尊或者丝毫对天尊不敬的行为全部不可原谅，又比如说说他好看，赞他漂亮。 奇怪哦，今早急了眼胡说八道，貌似是说了什么国色天香之类的吧。白玉堂竟然没抽刀。 不过那大个子显然没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，还问一旁的同行者， 哎，那你说这人基本活不过100岁吧，哪有那么长寿的。 此时展昭正抱着小四子跑到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，小四子听到了就接了一句， 有的哦，那李身后平时又注重养生之道，很容易活到100多岁呢。 小四子的嗓门在展昭听来跟他手里的糯米糍糖不甩差不多那么绵软，不过还是清晰的。前头那个大个子回头一眼看到了展昭和小四子，他见说话的似乎是个小孩也没搭理，却听小四子突然开口， 瑶瑶，你一头发黑，嘴唇发紫，人中有黑线了，命不久矣啊。 小四子一句话，大汉愣住了，后边白玉堂也愣住了。展昭眨眨眼，这孩子应该不是在帮白玉堂出气儿，在替天尊报仇，可能是说的真话。仔细观察，这大汉的确脸色不好。 嘿，他奶奶的，你个臭奶娃子，你说什么呢？ 大汉吼了一嗓子，他原本嗓门就大，这一嗓子吼得屋顶都抖了抖。小四子抱住头就要钻进展昭胳肢窝里去躲起来，而随着大汉的话音落下，就见雅间的大门被一脚踹开，公孙冲了出来。 哪个乌龟王八蛋吓唬儿子？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站在楼梯上，公孙嘴毒他们之前是见到过了，比较敏感炸毛也见过了，今天第一次见咆哮状态，好生猛。大汉见是个文弱书生冲出来，大嘴一撇， 你这样的还能有这么大一个儿子呀？ 那是，不像你儿子都不是你亲生的，脑门都绿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